还会雨刷欧麻饼。 我屋口是切脚、 扎水、 堆积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什么子？哦，糊涂了个高师傅会得编制个？顶顶恶人们身后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拿块方巾贴开来，跟到口口磨鼻啊，磨鼻啊，把得像粪鼻。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鼻风。这十根头发九根皮上腹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没才讲过难看，你大口口我这面孔别致你为人难看，这些三姑娘生个漂亮么？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该打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骂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向。欲请新贵人，欲请糊涂郎。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旧当花人，离避难道出门，说得尽责负阴性，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叫行动，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的女娃亲，是狼抓到的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困难些那个老人心，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鱼娃。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落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谁不太出？糊涂郎，我门关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里做啥么？要天方金针，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带起，两条臂膊伸直，合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姑啥高？三姑娘来天方金针。这个在心上扩大后世节从我血上升对神的嘛不是啊 根本得天呀哪接天马上你没接天你说的啊大夫给了嘿你别白发分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现天放进比头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为你们身体一般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哟，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头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放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也口里面孔嘛，热过去呢。嘿嘿，搿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 面孔五百口没口的白人一样滚，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丁了破局的白人来口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行得是哪个叫？哎呦，身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啥娘子我怀里啥夫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叫？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破内为定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导致我让了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给哎呀是个夫妻子呀破上个内为定的快点不就去让了破进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让杀得一上一刀所以把这来个魔光盯了上对了老师你这问君千万必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铺进来行个斧头让行子不压分行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没拿口的机你要爱心盯了我的可没拿口的机你们分口机斧头让他口在了清清上上中当时高兴哪口个以为一颗嘛啥叫内扣标志漂亮扣这个斧头浪啪水啪架射身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 普京的大概一下不一动血口这口气是靠上门进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啥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都无限怒啊但是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没得刚才你俩个的爸爸爸啥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下一刀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子口一半红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半红我弄给个我也弄来半红你了嘿我哎呀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要晓得你自家标注自家漂亮是，侬西雅服为特难改。 哎呦，搿句闲话听不懂子哇！ 我要把侬呼吸了特难，侬就没办法呀。侬不特难是要去吃官司改。 那是更高像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哭，侬来讲拨你听喏。那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脉，张大吼，命我上他门。张大吼，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长，还是你分特高些？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子干？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包堂做不成位置也动地，我穷不够特不起翻，干嘛子干？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女娃，你家女动地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些生意，风吃一波娱乐任务啊！一搞的要上去呀，富翁们那特得去高兴的，我这边那飞儿，张大面孔一白嘛，这糊涂了。你今朝阿哥讲山上飞儿，女娃飞儿飞儿，还是飞儿？你是个再飞儿，我送张皮子到俺们里陪你吃古丝啊！ 吃 故事， 说个代名词， 老混， 哎呀，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请问哪叫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进到判决里判把你，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判决里，判决里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我不认亲，与谁名？送过举杯敬杨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哎呦，听我哥哥一番，我们忽然明白，张大为的啥是讲被告结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有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实兮兮关着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偏有为的，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自个。 不能够听进我内外之言，你非要夸妇女嘛刚改，本来你两家的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傲些。你非要伤心不改，你非过啥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分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男官，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伯叫个一两银子，随时讲报报财报光个财。这个闲话讲出来，挂得不好挂那个，是个那还是属于黑街哦。 哎，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自家许多银子，轻而重之，大包子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办？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起来也办不脱个。对，唤了外周生来，先搭搭门手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呢。 你的罗大姐哪里问我母娘事？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保？ 可怜的父母再也说不得了。 你养娘儿子是一个咋？哎呦，我说的作孽根，这不是俺这么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 啊，你都入了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登他两 眼。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比个胡同郎还要可，这么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狗命不坏啊，坏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日最嘛唔去吃兰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搿么是俺爸？你既然唔把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他退吧。哎呦，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他带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那口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过帐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们，我在高楼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行了，与其吃然后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会吐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堂走之亲，我个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嘛，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伢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胡头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好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那个他一直实话去，不是一个短时间。我老清楚看见我带上大伙去了，张大晓得我个情况，所以我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走两条路，要么嫁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牛个，嫁不糊涂了，得里忙忙脏气么，实在不脏气。根本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善多的嘛，我还是鼓励着呀。根本那人二些子嘛，面孔登雅的嘛，我还是嘲笑着呀。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各一时的了，真有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乡正在盈亏的牌上，糊涂郎自家个好人，肯放我办，我是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也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睡。你认为温朝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偏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偏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里么？再对里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面匀称个。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致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搞不理，别个搞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门，一走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讲，那比是日本人个走啊。不过再想，日本人最三郎四郎不大郎个，可是我比日本人啊吃高了。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不睡去了。 哦，你两家的八对家。哎呦，你非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讲，你想嘛，鱼子，根本我干大嫂啊！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大嫂个叫？ 屁股夹住一下没喊我黑里倒浪离开我倒下两个的倒的路倒是路倒是路又打了 又个大山啊我咋这大浪重情大事叫做蜻蜓和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Ooh. 天下的一飞都是最长都 Yeah. 范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这来到搿四处胡同三号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头立下一个游戏开，哪里是游戏开的？哎呀，侬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去一块游大的，还谁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范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烛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 哎， 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太太。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哎，看见这位范先生，加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这个范家是一时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短。那只有两个字，这在外家是啊，格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抖，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结缘。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个辰光，叫你常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常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是要云。 当时听你话， 那不是我听。我是今天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范仙也招呼屋里坐去。请请请，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这样多只床，可是东的，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哥，明巴大。哎呀，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得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开的，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就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在你个大弟们，你个菜皮子菜皮子，他明白了。 爹爹妈妈的懂得啥个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在来排队的。反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蛮光爽。一大大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不要我接的。不是，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岁一得，大来副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冲，来来，范爷，请喝下。 范家是个杯茶你敢吃的？上天你看这个杯子浪将坑要激活又激活。不不不，我吃不够， 冯氏对着阿宋忙忙，总是听他这个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头猜他之后，刚子那白家日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打得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差不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的，打哈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这个水是啊，多谢了。茶杯端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茶叶弄不下去，还是弄 不要被白开水吃那个虚惊。好了，第一把母亲上屋里该动的挺心的，非要等了该的太大爷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 你们坐，你们坐，我走。 收三行一句， 啥几句？阿叔拉海么一边的太，等到一代追他了，只顾上一个人手上路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得来烦心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对仇恨了海，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往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老老远。上帝来个之前想得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问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你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角浪向插着一张三寸暖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谁是门里搿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得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个老姑娘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来看。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照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搿两年就不晓得，好个照片才是好画的。 哦， 哎，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好画照片好啊，来来来， 喂喂喂，你在听啥打吧？虽然面孔没我良好，就好个盲头瓜头头啊，对。 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别让有点太意了。阿哥子，说声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让姑娘们这个袜子胖打开来，是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嘞？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蓝枪分机呀，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架，立至30个钟头，胖伟伟头下来夸，胖夫人门里晃一下子呢。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点炸酱面。 吃葱白粽。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12点半，要尽力气。不，我要回家。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摸出5块洋钿，来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买朵花儿袋袋。 蓝青看见这5块的眼珠子，叫我弹出来。趁心了很福的往那石头袋袋里，但是该子反向是中规的，走不出。但是不一样啥？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离多娘个母亲，那龙翻的。袋子里向有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节先夸。5块的拍起出来，忙着包子下头一扛。那樊先生，你又要走了？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被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你送，这个米的凉呀。 差不多，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旭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蛋呢？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5块，很深一袋的5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勾引夫妻。那个位先生要去一次，我今朝 就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向一定是心，你叫我送啥呢？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心呀，啥子？刚刚各位范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高的一切亲的眼睛过来，照片吹脱，拿张旧报纸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搿么呢哈？要好汉个，要配后床个，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往这身边带一带，拿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拿杯子摆一摆，喝么人像坐起自家坐出来。范先生， 老 钱， 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范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还是范家玉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天气不得嘛，春风身上顶还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水里向只生纸包，哎呀，不一样么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那你走。 是不是个范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一个姑娘的声音，啊，外头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哎，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了，你都屋里头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哦哟，那个拎不清，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啊。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个呢？这么十两包，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了。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这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刚是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看，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着，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保证？嗯，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然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 哎， 我回家去。 我拿这个男的会得更拧个家。 Boom! 顾虑，从容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哪知晓怎么有晨光，你是在教义，你是无论疼而修日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凤仙， 你就好得了呀！哎呀，你搞个白先生，军军在爹爹唱的这个能来介绍个文林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外家是晓得这个阿苏姥姥不放心子。 哎呦，心里想是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呀。 那公子家生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不生，呀为之生 啊！ 我天，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了。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阿里罗罗海进来的穷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各种差别阿家阿叔了，给他那个做阿嫂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鬼畜生来烟家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死丫头的，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的来黑啊？哥哥再问啊，再问这个，我倒是要去看看了。刚才跟我娘心里想，自个还要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这单门跟谁？罗守门。咦？ 家是老郎等你。 是在跟我扯啥个呢？ 那个兄弟不压住脸啥个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南汇的啊！ 不是南汇的上个名堂，南汇的上个名堂进来了。不是那不会嘛？看看半张面孔，回顾一看看，那现在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啊。哎，他想啥子？啥天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这些辰光，我还没是没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啊！你刚刚喊的呀，外出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了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郎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凤西是开心啊！凤西一听，眼睛得了一米，三只得了一匹，只在心里欢喜，觉着结婚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个不是凤西去